说说精彩的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的《我寂寞》。陈慧娴在当年最走红的时候有一个称号叫做长不大的公主，这样的称号也许和她的家庭和出身有关。她从小就家境优越，步入歌坛的前期也是一帆风顺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35岁之前的她，世界几乎是完美的。 像你半醉半痴，不懂说话，等你时可会知，你就是像天边一个星子。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，活像你影子，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，是我想你将我重视，谁人这爱慕。珍惜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，后求你珍惜这份心意，他多彩多姿，柔情如清风辗转飘过，动人我的歌声，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。请明了我心思，情像似脑海翻过不是涟漪，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，愿梦尽将不会停止。请明了我心知，能日后地落烟火因为傻开始，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，茫茫啊内心等你愿意。像你半醉半痴，不懂说话，等你示意，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星子。若你发觉我这个傻小子，活着你影子，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，是我想你将我重视，谁人最爱没怀疑。珍惜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，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，他多彩多姿，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，动人我的歌声，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。请明了我心痴，情像似脑海翻过不是涟漪，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，愿梦尽将不会停止。请明了我心知，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，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，爱我吗内心等你愿意。 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黎明，叫做《傻痴痴》，是当年和朱茵一起来主演的《都市的童话》当中的主题曲，算是离我们有一些日子的比较怀旧的电视剧了。如果有机会你可以重温一下，那绝对是一个纯情的年代。刚刚我们在听到陈慧娴的时候说，陈慧娴1989年退出歌坛，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的关淑怡，她成名就是在陈慧娴退出的1989年。当年她的成名曲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当时卡拉 OK 最热门的作品，叫做《难得有情人》。 如早春初醒，吹出我的心，将不可再等，红尘待放那岁月，空出了痴心。心，幸福的光。

仅此一家。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，这里是大牌主打。哥哥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彭佳慧。我们印象当中的彭佳慧，她的声音比较的有磁性，适合唱一些比较大气或者比较澎湃的作品，但是接下来他翻唱的这首歌却是邓丽君，而且这首歌的翻唱还是首次被改编成男女对唱的版本。另外一位男歌手是我们所非常喜欢的重量级的齐秦，他们两个人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期待快赶走爱的寂寞，那天起赶走爱的寂寞，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，那天起 彭佳慧一直被我们称为实力唱将，我们熟悉她的很多作品，像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《相见恨晚》以及《旧梦》或者说《回味》，所以我们也叫她的歌为《彭氏情歌》。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，可能是富于变化或者比较新鲜的彭佳慧。这是彭佳慧在2009年已经离开了歌坛一段时间之后带来的一首歌，恰好彭佳慧和齐秦在同一个唱片公司，而这首歌因为这两个声音非常有特点的歌手而加分很多。每一个拥有着迷人声音的歌手在歌迷的眼里一定是光芒万丈的，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其实外表看似平凡的陈洁仪。 你总是这样说我，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，带我见你的朋友，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。 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新加坡歌手陈洁仪带来的《心痛》，这也是在华语范畴内让更多人认识她的一首作品。其实对于一个女歌手来说，也许结婚生子或者是一段情感的变迁，让她会对人生和自我的看法有很大的转变，也因为这些转变，她会在歌曲的理解上放入一些不同的感想，比如说彭佳慧刚才的那首歌，或者离开歌坛一段时间可是又再次回来的陈洁仪。大牌主打歌，说说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、有爆发力和态度的声音，杨乃文。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，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，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，能不能爱就好，别吵。你说我太需要

尽你安排的占据，没有坚强的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，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，没有决定输赢的权利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个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，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却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今生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。我像是一个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，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却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棋手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。 刚才听到的是周华健版本的《棋子》，这是翻唱自王菲的作品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今天最后一首歌，这是来自于90年代红极一时的王杰。那个时候很多少年少女都把他视为偶像，认为他是很潇洒不羁或者说不拘一格的浪子形象。而王杰本人呢，在他的歌声里面也留给我们一个卖力来演出的背影，这是多少柔情多少泪， 多少柔情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轮回，想起过去多少欢忧，如今一睡又睡。多少柔情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话，爱情的话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柔情多少泪，泪已流干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独自沉醉。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